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 好，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逢星期二晚嘅四眼乜乜乜。唉，今日啱啱即系跑上嚟啊！啱啱同阿泰博食完饭，咁啊，今晚节目咧就即系一个人，因为咧近排就即系都一路，其实选举完咗啦，咁啊一路都系忙紧啦，每日都系冇停过，都仲系十几个钟嘅呢个工作时数。今晚节目咧会开封烟，咁啊大家可以打上嚟，咁啊我谂打上嚟都可能即系开只封烟都有啲危機，可能有啲對家都會打上嚟，歡迎打上嚟傾下偈啦。咁就電話係24404088，係啦。咁點解一個人做呢？因為都係臨急臨忙啦，同埋咧而家揾嘉賓開始有啲難度啦。因為經過呢個選舉之後咧，發覺咧就有啲之前可能都傾到偈嘅，而家都喺呢一段時間風風火火，都要暫時回避一下，睇下之後嗰個情況如何先再作打算。咁今日咧就呢、這個一起身就見到，近排其實泰博嗰啲訪問啊，嗰啲報紙或者媒體嘅專訪就即係非常之成為咗個焦點啊。因為咧泰博而家就嗰個情況咧就係1:69咁樣款啦。今日就出咗個訪問，又係標題黨形式啦。其實之前已經有一個啦，亦都係明報嘅訪問。咁咧就係話阿泰博就話想自己咧成為議會裏面嘅戴耀廷。咁其實嗰個意思咧，即係話咧，即係戴耀廷佢無論係當初係撰寫呢個有關佔領中環嘅一啲文稿嘅時候啦，亦或係推動呢個雷動計劃嘅時候咧，佢都會好強調一點，就係話佢自己係冇屬於任何一個政黨啦，咁所以咧佢個身份就比較係即係傾向中立，冇太多嘅利益關係等等，咁所以咧就可以喺一個咁嘅位置去指點江山啊，去籌劃一啲嘢，去做一個協調者、游說者嘅角色。咁其實即係泰博嘅意思當然唔係好似戴耀廷咁樣話，譬如學佢做埋啲鳩嘢啦，即係剃光頭啊嗰啲就當然唔係做嗰啲啦，而係話佢喺議會裏面而家面對1:99嘅呢一個情況咧，其實就係、是、只係適合即係做呢一類型嘅工作，因為譬如佢作為一個人代表即係一個政黨咁樣啦，代表住即係熱血公民同埋我哋嗰個理念啦，唔同其他黨，譬如我哋見到民主黨、公民黨都是五區直選全勝啦，民主黨仲有兩個嘅超級區議會議席啦，咁公民黨就仲有一啲即係功能組別嘅議席啦，咁加上譬如即使我哋睇排頭上，譬如咩小麗啊、香港眾志啊、朱海迪呢啲，雖然佢哋用一個所謂獨立嘅身份或者一個排頭嘅身份去出選，去獲得個議席，咁但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係有一個派系喺度噶嘛，即係所謂嘅即係自決派啦。咁所以即係泰博現時喺議會裏面嗰個狀況咧，就係即係佢要一個人嘗試用佢一個人冇其他一啲派系之間嘅利益衝突啊等等嘅身份咧，去做一啲即係可能遊說或者甚至乎去講話即係監督嘅工作，譬如話你自決派，無論香港眾志啊嗰幾個啊，同埋青年新政都係講緊5年或者10年之後做一個公投自決咁，咁不如大家夾埋早啲做咯，10+5除2咁樣咯，7年半左右就做一個公投自決，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即係表達嘅方式啦，同埋就係話 今日又再出咗明報，又再出咗一篇嘅泰博嘅專訪，就係講個標題就係話五區公投已經唔存在。咁其實呢一樣嘢咧係其實個說法係即係你當然我哋會話標題黨就係佢專登會用一啲字眼令到人一睇個標題，然之後就會去攻擊我哋啦。咁但係事實上真係我哋一知道個選舉結果出咗之後，我哋已經係喺一個我哋即刻喺 My Radio 呢度啦，普羅政治學院呢度，九個人都一齊出嚟做咗一個即係記者招待會，同大家交代翻面對住今次出嚟個選舉結果，我哋係接受同埋係即係明白我哋要去推動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之前嘅五區公投透過呢個手段咧係失敗，因為咧我哋只能夠攞到一席啦。而今日我見好多人嘅討論就係話啊，逼阿泰博，就算佢只係得新界西一席，都要去辭職去兑現呢一個承諾。咁就係即係好荒謬嘅一件事啦。就算之前我哋一路所講，其實一直以嚟都俾人 challenge 出啦。一開頭我哋喺度公布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運動呢一個計劃嘅時候，已經有好多人去質詢我哋，就係話啊，你萬一你五區唔能夠當選，唔能夠全部當選，咁點算呢？你個做法係咪用捆綁住五區嘅議席一起去參與嗰個選舉呢？咁事實上係喎，因為咧我哋都講得好明白啦。如果能夠五區全部當選咧，根本大家唔需要花呢啲時間同資源去討論，喂，究竟你當選唔到，唔能夠五區全部當選嘅話，咁點算？亦都唔需要花一啲時間去進行一啲遊說協調嘅工作。咁最理想嘅情況當然就係即係五區能夠當選啦。咁我哋亦都有解釋過啊，如果只係能夠三至四區當選嘅話，咁我哋亦都係會盡量去遊說另外未能夠當選嘅嗰啲選區，有冇其他議員係願意一起去加入呢一個五區公投嘅運動，能夠促成到呢件事。咁但係喂，如果去到得翻一區嘅情況，甚至乎兩區，我諗即係大家都會好明白，就係我哋攞嗰個民意授權根本就唔足夠啦。雖然我哋而家會話選票上我哋有154,000+，咁但係事實上就係唔能夠令到我哋有一個合理嘅議席，係能夠去透過五區公投呢個手段去推動全民制憲啊嘛。咁就算係我哋係要放棄五區公投呢一個嘅手段，但我哋從來都冇講過我哋會放棄全民制憲呢個理念。嚟緊會做嘅工作就一定係可能就係拆檢逐條基本法，睇下會唔會透過一啲情況能夠喺議會裡面帶出個討論，令到大家能夠即係正視呢個問題啦。正如成個選舉工程一路以嚟咧，譬如大家開頭就會討論啊，如果你唔能夠五區當選咁點算咧？但去到後期嘅時間咧，其實大家會見到係我哋係絕對有一個機會係能夠即係五區都係當選嘅邊緣嗰度，咁所以咧，之後咧，大家都冇再去特別深究啊，唔能夠五區當選咁點算，而係咧，我哋會去問一啲實質嘅操作，譬如選舉論壇嗰度咧，大家會記得有啲對手會質詢我，喂，咁你五區當選之後，跟住下一步係點樣啊？你成立一個全民制憲委員會，你會邀請啲乜嘢人去加入啊？成啊？你如何去提出修改基本法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喺我自己的角度咧，我覺得已經係雖然我哋唔能夠去實踐五區公投呢一個手段啦，但係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全民制憲嘅其中一個階段，就係話社會上大家有一個共識。我甚至乎我借用呢個公民黨嘅講法咧，就係話大家都覺得係要去檢討基本法，要去討論基本法。而我哋所提出嘅係再即係踏實好多，就係要修改基本法裡面，我哋有提出邊一啲條文係需要修改啦。修改咗之後，對香港嘅嗰個局勢會有啲乜嘢嘅改變啦？特別係嗰個中共嘅殖民換血的工程，我們是希望透過修改的基本法能夠在短期內作出一個即是堵截啦。這一些呢都是我們能夠即提出 很具體的狀況的一些即操作的實質的方式 去面對香港現時呢個局面。咁但係咧，我見到今日好多網上嘅討論咧，就係有一啲人係之前會講啊，一票不投葉普城。咁但係咧，今時今日我見到阿泰博一個只係一個能夠喺新界西贏到一個議席咧，就要逼佢辭職啦。同埋一路以嚟我哋嘅講法咧，都係話當我哋入咗議會之後，因為我哋清楚我哋葉普城喺呢幾年間所受到主流媒體嘅封殺啦，一啲扭曲嘅報導啦。是令到我哋全民制憲呢個理念咧，係唔能夠透過呢一啲渠道咧，係發放俾大眾認識。咁所以咧，我哋原先嗰個諗法就係，當我哋能夠攞到一定嘅議席，譬如可能最少三席咁嘅講法嘅時候，就係話我哋唔係即刻會辭職去啟動公投啊嘛，而係我哋會利用議會裡面嘅資源，包括議員嘅身份啦，同埋我哋會利用一啲議會嘅資源，可能係。作進一步嘅宣傳啦，咁譬如就係話你見到泰博佢能夠成功當選成為一個候任議員嘅時候，其實報紙雜誌係會即係不停去訪問佢啦，會問佢更加多佢未來喺議會裡面嘅嗰個動向等等，咁大家其實可以。諗翻，如果真係可能，我哋係能夠五區當選，又或者只係三至四區當選，咁其實我哋必然會喺主流媒體之上係攞到呢一個話語權，攞到即係全民制憲啦，永續基本法嘅呢一個話語權，透過我哋去解釋俾香港市民聽點解我哋必須要咁樣做。咁但係現時出嚟嗰個效果咧，就淨係得即係鄭松泰佢一個能夠當選，咁所以亦都。都幾順理成章，大家見到其實佢係有好多時候佢嘅一啲報道咧，成為咗焦點啦。特別係呢幾日明報嘅一啲專訪，咁佢成為焦點嘅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佢哋斷章取義係唔可以講係斷章取義，佢係用一個標題黨嘅形式，係將一啲標題係定到令到人哋一睇個標題就會攻擊佢啦。我相信好多人冇睇曬整個即係內文啦。咁甚至乎會有人講就係、是、好似有係咪有電話，我哋可以接咗電話入嚟先。Hello， 喂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係 Billy， 喂，聽唔到 ？Hello， 你好，聽到聽到。 是啊是啊，我最主要呢想讲两样嘢啊，即啱啱听到公投制憲运动呢其实就未完嘅，虽然得一席，但是呢我觉得即你公投嘅话，即当系搵到人又好，或者系四年之后 whatever 啦，咁始终呢个公投都要睇人，即睇市民点样投返，做一个标准，即一个benchmark 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四年內或者係近期咧，即係葉普城會唔會帶動一啲多啲嘅討論啦？因為而家即係我自己 Facebook 成日睇政治嘅，但係講真的，有幾多少人真係會上 Facebook 不停碌政治，好似我哋啲政治宅咁樣咧？咁就喺廣大市民嗰個層面嗰方面咧，即係冇乜討論咯。我覺得就唔應該再停留喺呢個左交嘅議員對立，即係同埋呢個本土嘅討論，呢個就好無聊。咁就應該開始講一下究竟呢個城邦或者呢個港獨，即係真獨立啦。我講緊係就係、是。选边样嘢，或者系后路系点样咯？咁我呢样嘢系要再讨论一下，但系可见即系而家选举完咗到而家都仲未开始有认真讨论过，仲喺度骂战紧。咁有啲骂战就有意思，但有啲又冇意思噶嘛。咁拗四年都冇用啊！ 明白明白，因为呢个其实即系我亦都系我哋之前预想到嘅其中一部分啦，就系话其实我哋2月29号咧开咗嗰、那个叶普成个记招啦，就讲解公投制憲运动嘅一个主要纲领嘅时候，咁但系你会留意到其实成个选举工程期间咧系喺主流媒体上面咧系好少会揾到有关我哋政纲或者议题嘅一啲报道，呢一个系我可以讲话我自己都有少少。輕視咗大眾對依賴主流媒體嗰個程度， 呢樣嘢好多我哋支持者都輕視咗。 係啊，同埋 我而家就覺得，即係要我哋帶動翻啲討論出嚟，做翻啲曝光率或者係做翻啲輿論嘅出嚟咯，咁樣咯。 係啦，即係輕一來，即係輕視咗主流媒體仍然有嘅嗰個影響力啦，同埋威力啦。二來就係、是可能亦都。高估咗我哋即係新媒體運動嗰個力量啦，即係開頭我哋譬如其實有跡可尋嘅，喺上一次新界東補選啦，咁當時其實主流媒體一樣係會去 抹黑啦，或者扭曲一啲有關當時即係天氣嘅報導啦。亦都係形成咗一次就係主流媒體同埋新媒體嘅嗰、那個抗衡嘅。咁我哋當時係會見到咧喺網上大家嗰個立場啊，都即係好一致啦。網絡嗰個力量係能夠唔止淨係喺網上，係會遍地開花落埋地，咁包括就係我哋即係做街站嘅宣傳啦，同埋係即係透過喺街嗰度直接可能透過同街坊傾偈啊，派入屋文宣直接派到佢哋手上嘅呢啲方式咧，去接觸佢哋。咁但係去到今次嘅九月立法會選舉，其實我一路都覺得冇乜選舉氣氛啊，因為當時二月嗰次補選咧，可能成個事件係比較嚟得突然同埋急促，突然間好有選舉氣氛。咁啊，包括係因為即係發生咗年初一嘅嗰個事件啦。如果大家仲記憶猶新嘅話，年初一之前咧，雖然係都有即呢個當時嘅本文前啦，都有開咗幾招話啊，佢哋會派梁天琦出選。咁但係當時個迴響唔係好大，甚至乎我嗰陣喺熱血時報主持節目啊，去可能講咗一兩集，都冇乜特別喺網上冇乜特別大嘅一個迴響或者反應，因為當時可能天琦個知名度未係好高啦，冇乜人認識啦。咁後來係即係因為年初一呢一單事件，咁所以咧令到大家都覺得會唔會喺接落嚟嘅選舉喺投票結果出嚟嗰度會反映到一啲嘢咧？咁譬如就係當時我哋會有一個講法，就係你投呢一票唔單止係投俾本土、投俾天琦、投俾抗爭者，呢一票甚至乎係代表住暴動呢一件事。年初一的这件事，你的表态、你的取态、你的立场是如何。所以就譬如现在有些人有些分析就会说，譬如新界东那里为什么即是我当梁仲恒都还是分紧，即是当时新界东补选六万六千几票里面，即是他和国师是分那六万六千几票，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票数加埋是会少過六萬六千幾票呢？咁我撇除一啲可能選舉舞弊嘅操作，我自己嘅個人嘅判斷就係、是、一去到即係當時有一個類似公投嘅效果啦，親東補選嗰陣去到一個可能是大是大非之上取態的問題。但今年那個立法會選舉呢，因為比例代表制實在有很多張名單，咁人可能因為大是大非而投票的那種心態呢是冇咗，所以他就會有些同埋即係天唔係天琦本人去出嚟出選啦，咁所以有些票呢是會可能去翻長毛啊、萬必啊，或者去咗其他人嘅身上咁樣。咁其實我哋而家譬如你啱啱有所講，就係話公投制憲運動未完，我的講法是我們不會放棄全民制憲這個理念，因為我自己覺得如果香港的這個民主進程，或者真的要有真正 的民主或者普選，是必須要經過全民制憲的這個階段。但是是不是再用五區公投這個手法、這個手段來推呢？我自己現在就覺得是很難啊。甚至乎我哋即係當初，譬如我自己決定落水參與，我係即係好大部分係因為五區公投呢一個手段，先至會認同覺得係要去參與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啊嘛。如果淨係話推動全民制憲嘅話，議會內外我哋仲有好多方式去做啦，每日落街開街站講都仲得。咁但係當時就係見到，五區公投呢一把刀係今屆唔用就冇得用噶咯。咁當時嘅判斷就係每日150個新移民啦，即係單程證，那個係會直接影響埋選票嗰個流向啦。係一個即係中共嘅一個殖民工程啦。咁我哋後來見到好多報道、好多分析都見到呢一個係一個直頭一個事實啦。咁加上今次出嚟嗰個選舉嗰、那個過程啊，唔單止係結果，那個過程同埋結果係話俾我哋聽，其實係完全已經係受操控之內。咁所以五區公投呢個方式咧，我相信係冇可能再做到啦。尤其是係之前我都自己有解釋過咧，譬如點解 2008年和2012年社民聯和人民力量都是要出選五區呢，我自己覺得就是因為大家一路都知道啊，五區公投有這一把刀在這裡，但是就你都要確定拿不拿到個議席才知道你能即攞唔攞到呢把刀出嚟用啦，咁但係我哋今年係明言我哋會用呢把刀嘅時候，而被選民啦，即係我又唔可以賴曬落選民嗰度嘅，咁因為有啲結果即係大家知道係即係非常之怪異啦，一定係出現咗一啲即係受操控啊嘅情況啦，咁但係我哋如果真係在結果上就是拿不到五區全港市民的那個民意授權去用五區公投這個手段去推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那就我覺得大家可以將五區公投抹了去咯，就因為我們都承認了 是失敗啦，還有即得不到選民的授權，就所以即沒有我想沒有需要再逼泰博去一個人 去促成這件事， 是我覺得這個都是多餘的。 是啊是啊， 那如果以所謂泰博所說推動這個公投法的話，是不是就用這個公投法來做這個投票意即是民意授權這樣去做呢？ 嗱，譬如推動公投法去令到香港有真正嘅公投啦， 係 呢一個亦都係香港眾志嘅即係其中一個 但係佢哋就十年後啊嘛， 説法啦，咁就係佢哋如果佢哋係希望十年之後有一個真正嘅公投，咁就係要喺呢十年之內要制定到公投法出嚟啦。咁點樣先至能夠有公投法？其實咪又係要修憲，咪又係制憲。咁點樣樣先至能夠做到修憲制憲呢？咁咧就要問翻佢哋啦。因為而家甚至乎有啲會提出話廢憲建國，係啦，就完全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嚟嘅。如果廢憲建國就即係要行翻帝制嘅咯，咁樣樣， 嗯， 係啦，然之後君權神授係嘛，咁就之後如果要跟住先有再制憲嘅話，就係即係君主立憲咯。咁你首先要回復帝制先咯。咁呢、這個所以呢個説法就非常之荒謬同埋可笑咯。係啊，不過即係我可以即係答應大家就係、是、即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係。我哋即五區公投呢個手段我哋用唔到啦，但係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係即係唔會放棄啦，同埋一路會睇下可以用啲乜嘢方式去做啦。咁其中一樣就係而家叫做可能突破到少少一個樽頸嘅，就係話一路以嚟喺主流媒體上面嘅嗰一個封殺啦，或者扭曲嘅報導啦，咁嚟緊陸續都我相信仲會有啦，咁但係譬如鄭松泰佢由於有一個議員嘅身份，咁其實一啲主流嘅媒體佢唔能夠唔報導佢所講嘅說話嘅，咁所以希望即係大家如果見到有相關嘅報導嘅時候，即係盡量可以透過呢一啲報導再去多加解釋啦，同埋將佢廣傳啦，因為譬如你會見到明報呢兩日。呢幾日係幫泰博做咗個宣訪，係會即係陸續去出街啦。咁但係佢係會用一個標題黨嘅形式去首先即係吸引人哋入去睇啦。咁有幾多人係會睇個內文？有幾多人會淨係睇完個標題就屌呢？係呢一個都係一件事嚟嘅。咁可能就要靠大家去解釋翻當中嘅一啲內容咯。 係好好。好啦，我系咁多先，好， 唔该晒 ，Billy。系啦，咁啊，头先就啱啱同阿泰博同埋一班画师啦，佢哋一路都喺成个运动、成个选举工程里面帮咗我哋好多啦，帮我哋画咗好多画啦，喺网上面做好多嘅宣传啦，同埋每个人嘅嗰个付出同埋个成本都唔一样嘅，咁有时候。一幅畫得好精景嘅畫或者成係可能係一圖勝千言啊，就已經係好過我哋長篇大論嘅一啲論述。因為有時我自己開街站都知道啊，你接觸一個市民可能就係十秒至二十秒嘅時間，你點樣能夠喺呢幾十秒嘅時間裡面 透過幾句說話可以抓到他們的 attention， 令到他們有興趣去接你的宣傳品，繼續看多些詳細的內容呢，其實 是困難的。咁有時候甚至乎我會揀一啲位置係啊，佢哋要強制停喺度，譬如喺紅綠燈過馬路嘅位置，紅燈我先至即係開始講咁樣樣。哎，我又有第二個電話接埋入嚟先，呢個係 Franco。Hello，Hello， 你好， 你好， 鄭錦滿先生，你好。 Hello，Franco 兄，你好。 係，冇啊，我想問下咧，你哋熱血公民咧嚟緊會唔會參加區議會選舉啊？ 而家咧就未有呢一個部署啦。咁我自己我講話我自己啦，不如好冇？ 好好， 係啦，因為譬如我如果有一路有聽過我節目咧，我都幾抗拒就係話透過參與選舉，然之後去淨係攞資源啊，或者係。嘅呢一個說法啦，因為我本身係比較之前係大家認識我，因為即係我參與街頭抗爭啦，唔係話我走上街頭做一啲街站啊、演講啊、地區工作嗰啲，唔係咁樣樣。咁所以我自己一路以嚟個心態咧，都係覺得即係香港嗰個選舉政治咧，係已經冇乜用啊。簡單啲嚟講，個立法會係廢啦。咁所以。能夠令到我落水參與選舉是因為五區公投啦，咁但係經過今次嘅選舉之後，除咗我發覺五區公投係唔能夠再實現到，同埋我覺得跟住落嚟要去選舉嘅原因咧，我諗唔係一啲好空泛嘅講法，譬如話啊，我要入議會裏面去宣傳某一啲理念，而係我哋要知道嚟緊我哋要面對香港嘅嗰、那個。那個情況你怎樣看咯？咁譬如我自己覺得，嚟緊要睇嘅咧，如果兩即經過雨傘革命之後，你同我講話，我哋入議會淨係要攞資源，之後慢慢再做地區工作等等嗰啲咧，我當時覺得係一個廢話啦，或者係一啲唔係咁理想嘅說法。但係點解？譬如如果我有機會，會再去參與選舉？首先不會是因為五區公投啦，如果我再有機會參與是因為什麼原因呢，我想就是會四隻字，就是生存遊戲，即是接下來，我相信我們是救不到整個香港，救不到所有的香港人，而是只能夠去救到一些即相信我們理念的人。咁如果我自己再去參與選舉嘅話，係會係呢一個原因咯。 哦，咁樣，因為區議會選舉咧，我覺得係對成個熱血公民咧會有好大嘅幫助， 係 更加可以深入個社區，並且咧，因為其實你諗下，你哋有150,000票喎、哦，其實150,000票咧係可以攞到最少，就算我當你。拆散了這票怎都有2至3個議席的在立法會，好了，但是如果你將這150,000票化回到地區呢，那你想想，其實很簡單，你看看哪個投票站的票是最多的，那其實那裡你們很多勇敢， 我明白你的說法， 如果你們在那裡搞個區議會，在那裡做區議會選舉呢，勝出的機率很大，並且可以服務到當時當區的居民。 好，因為我要休息一陣，你唔好收線住，我第二節翻嚟再同你討論呢個問題。